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6。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今天11假期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从10月1号0点已经开始，到10月7号24点结束。节日期间秋高气爽，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交通流量将持续攀升，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游路径，合理错峰出行。今天我们将继续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对话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维山先生。吴维山教授，1962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市，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席。2011年获得首届中华文艺奖，2015年获得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16年获俄罗斯艺术科学最高金质奖章，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究竟他会给我们讲述怎样的40年故事？赶紧进入今天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的系列节目吧。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见到金章，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好，下面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角，国际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 有一位国际知名雕塑家，他有着连续高考多次都名落孙山的悲惨经历。他当过老师，卖过画，最终选择了用雕塑来传播中华文化。他为500多位名人做过雕塑，但他最热衷用雕塑讲中国故事，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担任国家级美术馆馆长，给观众看家底儿，对博物馆公共教育有更多思考。他就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国际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和大家一起说说艺术的时代使命。 吴馆长您好。 你好。 最近一次刚刚看到您哈，在央视的开讲了。您刚刚在开学的时候跟青年学子们对过一次话，讲到了很多您对于文化的观点，很乐意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些观点啊。 这个文化人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谈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在传播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播。 这个吴馆长啊，应该说潇洒飘逸，特别的符合我心目当中艺术家的这个这个形象哈，一头这个飘逸的花白长发，中发哈，特别的帅。听说这个作为雕塑家，这个两只手 好像还是大拇指不一样长，是吗？ 因为这个做雕塑嘛，我主要是用右手来做，右手呢这个大拇指啊就用的比较多一点 啊，所以右手比左手的这个 拇指啊不一样。一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宽一些啊，这个另外也是长一些，你看它这个不一样的，也是长期啊劳动的这个结果。马克思讲劳动创作人啊。 我们也见识到了雕塑家的职业特点哈。那么今天来您这儿啊，我们一进来就被您身后的这幅画吸引了。这是吴馆长您的作品是吧？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啊，这是我几年以前画的。这个我特别的喜欢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这样的一个典故。因为它可以体现出来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把一个智者他如何获得更多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展示出来，也能激励我们啊向生活中的所有的人学习，向生活来学习。 所以孔子也是您雕塑的重要的题材之一哈。但是您看我们跟您约这个也颇为不易，吴馆长约这一次访谈您特别的忙，现在做了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之后，我很想知道您现在还有时间创作吗？ 这个有时间，因为美术馆呢它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国家美术的殿堂，所以在这里呢有最优秀的艺术家还有最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汇聚到这里呢，不仅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所以作为一个馆长啊，他每天都在接触美的事宜，也在接触大师名家啊，这个也在接触一些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当馆长走进中国美术馆应当来说啊，是走进了一所新的学校。我白天啊这个学习，晚上呢我就会到我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空间里面去啊，把我这个要想创作的一些形象啊给它塑造出来。 现在能跟我们透露一下最近有什么创作吗？ 最近刚刚创作的南仁洞雕像，它是天眼，这个伟大的科学家30号下午啊在中国科学院揭幕了。 9月30号下午。 同时呢我也在创作一个科学家陈达院士的雕像，另外还在创作杜甫的虚拟雕塑。在这个历史的人文的这个和现代科学的这个之间啊，我不断的游走，虽然是在做雕塑，实际上是在与历史对话，与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还有与这些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在对话。 那么今年呢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美术馆在今年也会有比较多的这方面的艺术创作和展览，是吗？ 改革开放带来的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当中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精神面貌这个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是历史性的。所以作为国家美术馆呢，我们也在举办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展览，举办大型的一个展览，就是把表现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这些美术作品和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风格不同类型不同画种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创新的成果给予一个展示。从30号开始吧， 9月30号 这个开始呢，中国美术馆纪念改革开放的这个展览的序列感是不断的 所以大家十一假期也有好去处了。那么刚才呢这几个小问题是一系列快问快答，接下来呢三代人的求学梦，我想大家最想了解的还是吴馆长您的这个求学经历哈。那么吴馆长刚才已经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也听出来了，吴馆长是南方口音的人， 江苏人 ，但是普通话说的还不错。江浙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而且我听说您其实从小也是受到了父亲就是有关这个诗词这方面的熏陶，是吗？ 对，是的。 家里头那个时候也会小时候让您背这些东西， 对，是的。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美术的这些东西感兴趣呢？ 这个因为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啊，这个父亲呢他本身也是一个语文老师啊，我们家里的这个藏书也很多。同时呢这个家里用的那些瓷器啊，这些碗啊罐子啊 啊，也都是上面画满了一些图案啊，一些山水，还有一些人物，都是我外祖父当时啊这个请景德镇的一些这个人啊来做的、 哦、 所以底下都有外祖父的印章在下面、 哎、所以呢从小呢 我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父亲呢就在因为我1962年出生，在文革期间啊，这个父亲那个时候就叫我每天啊背一点唐诗，当然都是比较简单的。久而久之呢，这个心中啊就有很多的啊这个不理解的，虽然不理解，但是呢那种诗意尽在。所以我就也是喜欢画画，从小就喜欢啊，泥巴画画，应该说这个从小学时候啊就非常非常喜欢 诗书画是一家呀、 当然呢就是真正的就是学习啊这个美术呢是从1979年开始啊，到美校啊这个去读书去学习啊，真实地走到这一条啊这个路上来。 而且我听说您还特别的执着，我相信大家通过别的媒体也了解到了，那个时候您一直是因为恢复高考之后要考大学，有各种说法，有说您考了4次的，有说您考了6次的，而且说您就每次都是一分之差，当然最后考上了。来给我们说一说到底是考了几次呢？ 考大学呢考了6次。 哦，真的是6次。 1978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考理工科。1978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这个科学的春天，那全国的这个有志青年啊，几乎啊都是向科学、向自然科学这一条这个路上啊，去走。那么学好数理化了，这个、 走遍天下都不怕， 都不怕。同时呢，也是这个可以啊。实行4个现代化， 是 当时，所以这个我们就也是考的理科，其实我的文科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大家都在学理科，班主任也叫我不要去画画了，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班主任说这个画画是画不了4个现代化的，那么后来我就考理科，考理科呢差一分，差一分以后，后来比。这个无锡的工艺美校录取，就是什么呢？我因为有这个绘画专长，上不到高校呢，就上中等学校。 中专。 但是呢，这个开学呢是到1979年，9月份才开学，耽误了一年。那么1979年这一年，我又参加高考，考了又差一分。 那个时候还考理工还是？ 考理工科。 您那么执着， 考理工科，因为要实行4个现代化，那么这个要学好数理化，那也考理工科也没考上，也是差一分。那么后来呢，就是再考艺术院校，等美校毕业之后呢，又考南京师范学院，还有南京艺术学院，两所学校呢都考上。考上以后呢，后来呢就被退学，为什么呢？因为我美校工作不满2年，这个所以呢退学，到第2年我又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那这个时候南京师范学院已经改成啊南京师范大学了，同时还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太 艺系装饰雕塑专业啊。那么在这应当来说我已经考了4次大学了，因为艺术艺考啊，它是哪一个学校招生你就到哪一个学校去考， 参加校考。 所以1982年我考上了2所，卷子都是不一样的，各个学校自己出的，它不是统考虑的。那么1982年我考上了2所大学，83年我又考上了2所大学，但是这2所每一考一所大学都是要单独考试，所以我艺术考试就考了4次，但是都录取了。然后呢，这个前面2次，这个1978年和1979年高考呢，都是差一分，考理工科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考了6次大学。 哎呦， 考了6次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考，每一考一所大学都是要单独考试，所以我艺术考试就考了4次，但是都录取了。然后呢，这个前面2次，这个1978年和1979年高考呢，都是差一分，考理工科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考了6次大学。 哎呦， 考了6次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考取了，还有南京师范大学也考取了。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老师。所以后来呢，我就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然后呢，我们那个学校 底子还是非常厚的，因为他老中央大学的艺术系啊， 嗯， 像徐秉宏时期很辉煌，那也就是这样一个啊延传下来的，所以教武的老师啊，都是一些很著名的，当时像秦传夫先生呢，这些老先生啊，都是当年留学法国的。 您看，您刚才一说，您高考考了六次，嗯，为什么对于上大学这么执着呢？ 这个我认为就是大学啊，它是汇聚了人类文化文明科学的一个精华。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老师，优秀的老师啊， 嗯， 还有用大学的这种体制啊，这个长期形成的这种教育方式。到大学，年轻人他就像走向了一个高速公路一样的， 嗯， 啊，这个比自己去自学啊更有条件，走进大学就走进了一个荣辱， 嗯， 所以我不断的在做大学梦。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些中学的同学已经大学毕业了， 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大学的那些就是中学的那些同学都已经当工程师了，但是呢，这个。我这种梦啊一直在追求，所以而且我现在也认为改革开放啊40年啊，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的这个恢复高考制度，它使这个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啊，从一个普通的人这个变成了一个文化人，变成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记忆有才能的啊，有情操的啊，有用的人。所以就是大学的教学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嗯，上了大学就好像上了一条高速公路一样，你可能能够会用更加简便的方法，你站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来达到你的目的。 嗯， 终于上了大学之后呢，也是这个学得很刻苦，然后之后呢，您刚才也说到了，您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所以上的是师范学院。 对， 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您也留校当了老师。 嗯，是的。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改革开放之初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思潮，觉得当老师并不是特别的赚钱，甚至还有什么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等等这样的说法。哈， 我是87年大学毕业和留校的。我觉得呢，就是大学里当老师啊是特别好，不仅仅是当老师，还可以继续做学生啊，继续做学生，因为我们的那些老师啊啊前辈啊还在学校当教授，所以你留在他们生命里头啊，不断的还可以向他们学习， 接着学。 那么又可以跟自己的学生学，又可以跟自己的老师学，所以在大学里当老师，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来讲，他是承前启后的，啊，是一个上面也可以下学，下面也可以学，左边也可以学，右边也可以学的，啊，这样的一个在学习当中，啊，这个教书，啊，成长的一个人。 从事艺术教育，其实后来您从事艺术教育30多年了， 嗯， 后来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就这些年在这个 这个，因为我是从大学毕业之后87年就留校了。09年就调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当所长， 嗯， 同时也兼任了中国雕塑院长，这是一个国家美术的研究机构， 嗯， 也是一个唯一的国家级的美术研究所，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是研究。那么我们第一任所长是黄炳宏先生，是著名的艺术大师， 是 那么他呢本身的理论水平也是很高。副所长第一任呢是王兆文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 嗯， 所以我在这样一个学养深厚的一个机构里面，对我的促进也很大。另外呢，我同时还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也一方面还在教学。 嗯， 所以研究与教学以及这个行政管理工作融为一体啊，是我对这个学生应该学什么，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具有应该具有创造性思维这样一个理性的认识啊，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个巩固。到中国美术馆当馆长之后呢，我觉得国家美术馆这样一个平台，它是人们这个即兴美学的一个终身平台。它尽管没有像学校那样有学历教育有课堂教育，但是呢它的这个展览、它的公共教育以及它的收藏和国际交流，它都体现了美的教育。所以我 它是个公共教育， 到这里来实际上是接受的是一个终身教育。 嗯， 所以我对这个学校教育的概念和对终身教育的概念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一种思考啊，在我的艺术生涯和我的教学生涯当中实际上是 啊在不断地在跨越啊，角色的变换，但是始终有一个理念不改，叫初心不改，也就是不能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职责，就是要传播美。所以中国民族馆我们今年改革开放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受惠于受恩于改革开放的这一代人， 嗯，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啊，所以这个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引导我们的年轻艺术工作者如何自觉地走到啊，为人民、为生活、为社会主义、为英雄、为党来这个创作好的作品的这样一个啊道路上面来。 所以吴馆长，您心里始终有这样一份深深的社会责任感啊。 这个社会责任感来自于一种感恩。我觉得啊，他这种啊责任感他是自发的。因为我们社会与时代啊，这个党的培养啊，人民的抚育。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何就是来报答这个时代，报答这个一切啊，这个抚育过你的啊，指引过你的啊这些人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要努力工作，那么就是一种担当，就是要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出来啊，艺术创作也好，教育也好，传播也好。 那么刚才呢，这个吴馆长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从一名这个大学的艺术老师一步一步的努力，在教学和艺术研究领域应该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我在这儿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真的就有一长串的成绩单。您创建了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担任了宗教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三个方向的硕士生导师，2000年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文化讲座的教授，也是第一位获得包玉刚杰出艺术家荣誉的艺术家。2002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3年创进南京大学的美术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2007年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院长、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2009年文化部任命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您看，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这个本世纪的这个前十年，您一直是在为雕塑做努力，而且应该说在雕塑艺术的教育领域，很多空白是您填补的哈。 雕塑教育，特别是现代雕塑教育啊，就是上个世纪啊，30年代的时候，这个像刘恺渠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批优秀的雕塑家，他们留学法国回来之后啊，这个建立了中国的现代雕塑教育体系。那么我呢是在这个他们的影响之下，也是向老前辈学习啊，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的期间，我就创建了雕塑艺术这个教研室，也建立了雕塑专业。后来到南京大学建立了个担任了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的主席，这样也是创建了雕塑这个国家一级啊，这个学术组织，另外也是担任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啊，始终是围绕着这个雕塑。但是呢，雕塑它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是通过雕塑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另外呢，把西方的优秀的文化引进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渗透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去。雕塑它只是一个载体，它发展的、传播的是一个大的文化，通过艺术教学。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如何渗透到啊我们今天的美术教学当中去，渗透到雕塑的教学当中去。而上个世纪20-30年代我们向西方学习，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向苏联学习，这个我们改革开放了，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啊随着经济的引进，那么很多价值观呢也涌动进来。那么我们如何在世界各种不同的啊多元文化当中来找到自己的立命之本，来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在艺术创作当中，更在教学当中。所以这些年呢在雕塑艺术方面，一方面自己创作，我找到了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如何来通过我的雕塑来为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塑像，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为胡作的人塑像的传统。上个世纪中国留学西方的这些艺术家把肖像塑造的方式带到中国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式，借鉴这种方式，融汇中国的传统手法，为中国人塑像，来为那些急缺的中国人塑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经济腾飞，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啊，大家都在搞经济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建立我们民族的一直可不可动摇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一个丰碑。 嗯， 所以呢我做了有500多件人物雕像。 是。 而且呢我觉得这些优秀的人物的脸上，他们也折射着中华5000年的文明，也反映着中国博大的自主自强的一种精神，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一种实性精神。所以这是我做的这个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如何来发展我们的雕塑艺术的语言。 嗯， 因为雕塑艺术它中国传统有这个埃及有这个希腊有，罗马有，世界各地都非洲有。那么你如何在这些世界的各种雕塑艺术的语言当中来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雕塑语言的特色，使我们的塑造方法和我们的塑造理念和我们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融汇在一起。所以我这个提出写意雕塑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写意雕塑就是把中国的实性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写意这个绘画，以及中国的雕塑艺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理念，把它融汇到我们的雕塑创作当中去。当然这不是固步自封的，也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我们还要学习西方的传统，学习西方的现代这样的话呢，在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之下融汇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获得文化新的生命，也为这个时代创造新的文化图色以及文化的理想。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吴蔚山先生在之后的艺术研究和雕塑探索中有更多的思考，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 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 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 共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6，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今天11假期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我们继续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威山先生，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牺牲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的雕塑家吴维山先生。 有一位国际知名雕塑家，他有着连续高考多次都名落孙山的悲惨经历。他当过老师，卖过画，最终选择了用雕塑来传播中华文化。他为500多位名人做过雕塑，但他最热衷用雕塑讲中国故事，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担任国家级美术馆馆长，给观众看家底儿，对博物馆公共教育有更多思考。他就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国际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和大家一起说说艺术的时代使命。刚才您说了这个，您创造这个写意雕塑这个流派，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需要人像还是不像，亦或就是传神就可以呢？ 这个写意啊，我古人在写实方面，就是在人物塑造的写实方面，它没有西方的写实主义啊那么强调。但是西方的写实主义，仅用西方的写实主义，它可能只能塑造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哪里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渗出来，所以中西互璧，能传出中国人的这个身和魂。 我们具体来跟大家说一下您的一些作品，可能更有利于大家了解。刚才说了，您应该说是这个做了500多件古今中外的这个名人的作品。您特别注重这些历史人物的这些创作，是吧？做了很多。 对的。我做这个历史文化名人，做这些历史上的基础人物，是从现当代开始的，而不是从古代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古代的人很难做。有人说古代人很好做，因为他没有照片，也不知道 你反正也不知道原来什么样。 但实际上是非常难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出来的这个古人，你在那里的时候，要让人们一目了然。哇，这就是孔子，这就是老子，这就是孟子，这就是李时珍，这就是苏东坡， 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是一目了然，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往往做古人的时候，只有戴个帽子，穿个长衫，这个手臂在后面，这种非常概念化、公式化的，也不知道他是唐代的，还是宋代的，还是明代的。所以做古人， 要把他的时代精神做出来。 嗯。 第二，要把他的那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要表现出来。 嗯。 这两个就非常难。唐代的人，他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宋代的人，他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这个里面还有他的个性特征，这个呢是比较难做的。那么，所以我从三个世纪30年前、我开始做一些这个先当代的人，费孝通、季羡林、钱伟长，我跟他们有无数次的这个接触沟通啊，向他们学习，听他们的讲话，从他们的形象当中来获得中国传统文人的思考文化，它能决定人的长相。这个长相虽然是父母生下来的，但是呢，实际上他在后天啊，他会改变自己的长相。 你的学识滋养了你的长相。 你这个40岁之前如果长得啊不好看，你一定是父母亲造成的；如果40岁之后再长得不好看，一定是你自己造成的。 嗯，没错。 你好好读书，你心中有好的私心，平时有接触很好的高尚的人，那你的长相一定会好。 腹有诗书气自华。 哎，对啊，所以说这个做先当代的人都见过，慢慢的向前推，到最后推到我们的老祖宗孔子、老子，再推到我们的炎帝、黄帝，再推到我们的啊女娲、伏羲。这样子的慢慢的向历史的深处去遥望，到最后可以触及到他们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开始塑造他们。那么孔子问老与老子的故事，我刚才就讲，我喜欢表现他们，也表现了中国人的虚怀若谷。孔子和老子的那种仙风道骨啊，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啊，在我们的过去的一些文献当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仙风道骨的这个存在，实际上也是中华这个文化的他的魅力所在。你比如孔子，他长胡须，但是呢，他是很谦恭的啊。这个两个手啊，他做到一种这个 做衣那样的状态， 做一的这个状态。老子呢虚怀若谷，身长若虚，他那个眉毛长长的，胡须长长的，哎，那么他一只手呢，他就做出来一个这个手指在上下一伸啊，二伸三，三伸弯弯啊，那么这样一个动态非常有特征的，能表现老子的一个动态和孔子。他的那个神态以及他的这个动态，他形成了一个呼应，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里面两座最高的这个文化高峰。我创作他们，把他这一组雕塑立到了这个联合国总部立到了塞纳河边，也立到了这个罗马立到了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一组雕塑呢，今年年底还要立到乌拉圭最重要的它的首都的这个中心，通过无声的语言宣传着中国文化，世界的各个地方来讲述着中国的仁义礼智信。那么去年巴西把我的孔子像立到了库里提巴市，他们把库里提巴市的市政广场进行了改造，把孔子像立在那里，然后呢把这个广场命名为中国广场。你现在打开这个格格的地图，你就可以查到在南美那个最遥远的地方，在那个美丽的地方有一个让你自豪的名字，那就是中国广场。 刚才呢，这个吴馆长也给我们介绍过了，您用艺术来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讲述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我也知道您呢也不忘记雕塑很多历史事件，比如说非常著名的雕塑国家功绩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祖雕就是出自您之手。您也特别注重铭记历史，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哈，当时做这组雕像应该也带给您很多让您很难忘的故事。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国家呢，它在发展的历程当中啊，它总是不会平坦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啊，是一个奋斗的历史，也是一个苦难的历史，也是一个辉煌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民族进程发展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的人物、英雄的事迹。那么南京大屠杀这一个二次大战当中的世界三大惨案，即它要时时给我们敲警钟，一个国家落后是要被挨打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不要记住仇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所以南京大屠杀与南通宝纪念馆的扩建工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因为中国人民的灾难它应当是世界人民的灾难。我们今天要从人类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要从人类美好未来的这个向往与追求来看，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向往，不仅仅是中国人。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中国人的苦难也是世界人的苦难。那么如何来表现南京打突在遇难同胞这一件这个历史事件，让它永远凝固在那里。那么有人跟我讲，你要创作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场面，我说这个不需要。为什么呢？历史已经有记载，那么多的文献资料，我们今天要唤起人们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对那些冤魂，对那些无辜的生灵的一种同情，要激起他们内心的正义与良知。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就塑造了一批逃难者，这是手无寸铁的逃难者，是那些平民老百姓他们在极度的恐惧这笔活埋至今，这笔强奸之后，在自己的丈夫被杀害之后，孩子被杀害之后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一组雕塑立在南京大屠宰遇难同胞纪念馆前面，不仅仅引起了世界各国人的一种反思与同情，还引起了许许多多日本观众的他们的一种反思有不少的这个日本的参观者他们都流下眼泪，这说明这个人民心都是相通的。我们今天要记住这段历史。所以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我也走访了这个幸存者常志强他的一家的悲惨遭遇是我很非常揪心。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沉浸在一个这个像噩梦当中，也到江边去。那么重阳节那一天2017年的那个重阳节，我在创作的那一天我是发高烧，然后我们都假人我到工作室去创作，一直到夜里2点多钟，到最后我昏倒在脚手架下面，被司机把我抱回家。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这个创作的过程，它使我明白一个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的情感融进民族的情感，只有把这个民族的情感融汇到人类的情感里面去，他才会创作出感人的这个作品，才能使作品当中充满了人性和一种正义的呐喊。这是我这一组雕塑创作的一个感受。当然现在这一组雕塑也是在世界不少的地方，比如说在俄罗斯国家艺术科学院这个在耶路撒冷上海犹太人纪念馆，在模型都在那里永久成立。那么同时呢这个这一组雕塑呢也在韩国，那么韩国也把这一组雕塑呢这个列入了中小学的教科书。那么也就是让世世代代的这个年轻人学子这个青少年要记住这一段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反人类的行径。 是 我跟日本这个驻华大使也谈过我说我们是共同的使命，大使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使艺术家是要通过艺术来这个表现，来维护世界和平我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年我也谈过我说我现在和将来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艺术来为人类的和平做出贡献。 也感谢您做的这组雕像。那么吴馆长呢，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您的这个成长、学习以及创作的很多经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是，您来到了中国美术馆，这是2014年的事情。您到这里来，应该说您到中国美术馆来的这几年，也是咱们国家的应该说是博物馆、美术馆越来越多的走进人们生活的这几年哈。您觉得当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这个角色，跟您之前比如说不论是作为老师亦或是作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相比，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您现在会有更多的事务性的工作哈。 但我觉得当中国美术馆馆长这个对我来说是个人生的提高。这个一个艺术家他创作作品，他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展览作品的时候呢，啊，也可能是通过个人的力量来展示自己的作品，或者社会啊各方面的支持，他来帮助你啊这个展览作品。而当中国民族共工呢，我可以把中国许许多多的优秀艺术家作品在这个平台上展览，还通过中国美术馆的国家资源向世界来展示所有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一个事宜。 嗯 啊，对我来说啊，这个借这样一个平台上啊，就是我能为推动中国的美术事业在国际的这个影响啊，能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示优秀的作品，来化育大众啊，为人民更好的服务啊，为人们对美的追求的这种向往啊，满足他们的这个向往啊，可能能做更多的工作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一四年，我是2014年9月25号来担任馆长的。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这个我非常有幸啊，就是不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那么文艺座谈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艺路线方针就是为人民。所以我在这样的一种精神鼓舞之下呢，我把美术馆啊这个藏品当中的所有的表现人民的形象啊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表现人民的形象。 2014年 的时候，对对，是举办了一个人民的形象的一个展览。 嗯， 这个展览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因为有流着汗的钢铁工人，也有啊朴素的农民形象，还有啊这个工作要驼着背的粉尘沈雅的教师形象啊等等，还有那些啊这个群潮涌动之下的啊去这个参加高考的啊那些这个普通学子的形象。 嗯， 所以这个展览啊获得了巨大的反响。那么还有啊，我们把中国美术馆的这个藏品进行很好的梳理啊，来举办啊这个典藏壶画的虚拟展览啊，这个把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的这个他们啊进行梳理研究，来进行举办展览，还有到中国的西部去，把这些好的作品放到西部去巡回展览，哎，为人民服务。那么 走出去， 哎，还有我们很重要的两个展览，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中国美术馆啊，就是19大召开之后，我们举办了一个美在新时代的展览啊，这个全是展的大师的作品。那么这个第五排2公里，啊，那数九寒冬啊，在今年呢又把馆藏的世界啊艺术大师的作品进行展览，叫美美愚公的一个展览，也是配合啊各界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个展览也是拍在炎热的夏天拍2公里，所以人民对美的需求，还有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重要的展览推动中国艺术家向世界的传播，也得到了也受到了巨大的欢迎。 是，说到中国美术馆，很多网友都说展览太火了。 嗯嗯。 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把之前的一些特别好的作品，压箱底的作品都拿出来展出，所以排队排了好长好长。 是的。 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很多名家的展览啊，因为现在也是都是免费的，真 的 大家都是踏破门槛。所以吴馆长，您是不是也是感受到了公众越来越高涨的文化和艺术需求？ 是的，我觉得这个虽然是免费，但是这个老百姓啊，这个群众他的时间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他愿意把他的那个时间啊这个花到你中国美术馆来看展览的话，本身他也是付出了，但是他当然他也受到了，他可以到做其他事情，他可以到商场去，可以到电影院去，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个但是他到中国美术馆来，那么这就是这个就需要我们要把展览要办好，要办出正能量，让人们来了以后能真正的在这里享受美，得到精神的进化，他下次还会再来。 嗯， 这也很重要啊。免费是免费，只不交钱，但是他要花时间。 对， 他这个时间花在哪里，这就看你美术馆办得好不好。 没错。那么吴馆长呢，通过刚才访谈，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听出来了，您是一位很强调文化自信的艺术家和学者。那么改革开放40年，艺术在传递文化和自信方面，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感受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通过改革开放啊，向世界的交流啊， 西方人不仅仅知道了中国只有秦始皇兵马俑只有这个三星堆只有这个马王堆的这个壁画这个破画这个中国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文化创造的这些新的图像，特别是表现中国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这些美术这个塑造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那么也给所有的中国艺术家一种自信，就是我们身处于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特别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思想引领整个中国这个追梦文化这个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理想的进化已经成了全民族的一个追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的艺术走向世界的时候，它就有了一种力量，有了一种国家的力量，有了一种民族的力量，有一种从历史深处生发出来的力量，更有了改革开放创新以来的这种创新文化的力量。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应当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应该要珍惜它不仅个人的艺术创作，我们还要把国家美术的这个平台把它做好。 我们今天这个访谈的主题叫三代人的求学梦。最后想问一下吴馆长，您觉得您的求学梦实现了吗？您还有什么特别想对大家说的呢？ 这个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能有机会为社会做事情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我当年的理想和梦想这个是应该来说是不断的在我的求学过程当中慢慢升级的。我最早的时候上大学为什么选择师范大学，就是想当一个中学老师，将当一个中学美术老师兼教一些语文课我这最早后来留校之后呢，我就想当一个在大学里当一个讲师一个副教授也没有，后来很快我30多岁就当了正教授这到南京大学当教授。那么这也是改革开放这个的这个人才选拔包括对于这个年轻人成绩的一种认可的一种创新性的一种认可的一种标记。 对， 那么后来我这个也有机会，因为改革开放嘛，我有机会到西方去，到世界各地去。我到目前为止已经走到有50多个国家。我觉得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浪潮当中，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我们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以我也到这个西方去，到一些这个大学去做访问学者。所以这个求学不仅仅是在高虑，还在这个高外。不仅仅是在跟自己的老师，还要跟社会、跟人民、跟生活，甚至跟自己的学生来学习。这个求学不断，追梦不断，我们的成果才会不断。 哈哈，您说的太好了那么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吴为山先生，您作为艺术家国家级美术馆的馆长，对于我们自己文化的自信。我们有传统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也有改革开放的创新文化。那您在过去这40年当中也是见证着艺术的时代的变迁，也希望大家能和您一起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把握自己的际遇和机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让我们的艺术更有底气、有骨气、有正气。非常感谢吴馆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以上就是今天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下一节我们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文化服务资讯等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6。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今天11假期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通行的时间从10月1号0点已经开始，到10月7号24点结束。节日期间秋高气爽，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交通流量将持续攀升，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游路径，合理错峰出行。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十一假期已经过了一半，您有没有在北京城里体会一下文化氛围呢？先来关注一组北京各大公园的活动。今年国庆假期，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五大热点市属公园首次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措施。今天是游园的高峰期，建议广大游客市民预约票避热点错高峰。颐和园这个国庆假期都实施预约限流措施，通过网络购票扫码入园服务，实现提前购票、无需换票、快速入园的新型入园游览方式。目前网络购票已占颐和园购票40%，便捷无纸化的电子票已被游客普遍认可。天坛公园实行网络售票，全园门区景点72台电子闸机进行验票，实现网络票全覆盖。天坛公园北神厨、北宰生亭、天坛文物展、走进斋宫、天坛斋宫历史文化展实行免费预约参观，游客可关注小富旅游微信公众号，可提前3天预约参观名额，现场扫码即可入内参观。还要提醒准备去动物园的朋友，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单日最大承载量7万人，在出现游客预警高峰时段将设置场馆单行实行限流参观、分时段参观直至关闭景区展示等措施。游客可在畅游公园或官方授权网站购买北京动物园联票，扫码入园后熊猫馆再次扫码即可。另外就是景山公园万春亭景区在高峰时段将改为逆时针单行线，整个山体除东侧路可以上山，其他12条山路进行只下不上的单向封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再来看看国庆期间公园里的花卉布置。今年的国庆游园突出国庆祝福、传统文化、园林意境的布置特色，在公园的主要游览地区共计布置花坛27组，种植地栽园林花径65组，摆放较大型花钵盆栽3000盆组，花卉布置面积达到近130万平方米。北京玉渊潭公园红传颂主题花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红传颂主题花坛是公园自主研究设计，背景图案为宽7米、高4米的红旗和展翅飞翔的白鸽，前面为微缩立体插草的南湖红船，长5米，红船遨游在色彩缤纷的花海中。主题花坛体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爱岗敬业的情怀。公园黄鸭、电瓶、脚踏、单双轮、手划等690多条游船，让大家泛舟在湖上，感受节日氛围。天坛公园百事如意花坛主景由百福字体艺术变形演化而成，形似葫芦，还包括百树、如意纹等传统文化元素的花艺组合，以此纪念天坛公园开放100周年和申遗成功20年。北海公园太平有象花坛采用中国传统吉祥元素，太平有象即象征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意思。花坛有五色草、百草、海棠等血盘苗插制而成的大象和宝瓶为主景，祥云点缀，选用各种时令花卉搭配绿植完成。另外，北海公园还正在举办海上墨韵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持续到10月18号。 本次展览共展出61件套海派书画精品，涵盖了从清末民国到现代不同时期的多位著名海派书画家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汤露明的《梅花仕女图》，胡公寿的《水阁连银图》，钱惠安的《鹿九图》，任伯年的《菊梨秋鸡图》，吴昌硕的《篆书七言联》，吴湖帆的《潼关普雪图》，冯超然的《西山图》等海派书画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经典之作。北京植物园里的奇花异草让人流连忘返，而在一些不文明游客的眼里，这里却成了他们自家的苗圃。北京植物园一位技术人员发微博，园里重金引进的珍稀品种鸡蛋花就曾遭到游客折枝破坏。事后他们调取监控发现，盗走鸡蛋花枝条的居然还是拄着拐杖的老人。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游园文明。说到文明游园，国庆假期至年底，市城管执法局开展市属公园环境秩序综合整治专项执法行动。城管执法部门将全面摸排公园境内、公园周边景观、公园门口周边及主要道路等环境秩序情况，摸清底数，逐一建账。同时依据北京市公园条例，纠正制止查处市属公园内相关违法行为，并对公园内及主要出入口周边的违法违规行为依职责进行查处。城管执法部门还将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做好劝解和引导，并积极受理市民游客的举报，依据职责及时处置。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继续关注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来自海淀区公共文化科的科长刘珊珊，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十一假期海淀区都有哪些好去处，我们可以参加哪些有趣的有范儿的活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举国同庆的假期中，海淀区为全市的市民准备了360场节日文化活动，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其中区级文化活动53场，街镇级文化活动27场，社区村级文化活动280场。定区的节日文化活动特点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空间上可以说区域文化设施全动员。海淀区的7大区级文化设施，比如说我们的2个文化馆、2个图书馆、美术馆北馆、非遗展示馆北馆，全部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安排。从时间上可以说我们在到七号天天有活动，日日有精彩。从形式上来说，海淀区呢是动静结合，有讲座、演出、展览展示等等等等的形式特别多样。比如说我们在海淀公园露天剧场举办的百姓周末大舞台，每天演出2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而演出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有戏曲、杂技、儿童剧、综艺演出等等等等。从形式上来看呢，海淀区的活动呢应该说是动静结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演出类，还有我们的讲座类、展览展示类，应该说是形式丰富多彩。比如我们海淀区文化馆举办多年的11黄金周系列讲座，今年也将会继续举办，安排在呢10月的5号、6号和7号。本次讲座呢邀请呢就是国内知名专家以及职业演员，为大家就是带来了就是舞蹈还有戏曲、声乐3场讲座，分别在下午的2点半至4点半。有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在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然后举办的守望历史拥抱未来，我们的非遗国庆游园会。我们的游园会一个是安排了有民间文学故事会，就是邀请了颐和园传说、圆明园传说、还有香山传说、凤凰岭传说等等，就是民间文学项目，以及海淀区域外的民间文学项目的传承人来进行现场的演讲。同时我们还开展了非遗项目的展演和展示活动，邀请了天津非遗项目的比如说京东大鼓、河西大鼓、河北的吹歌，与我们海淀非遗项目的就是苏家坨、太平鼓、口技、宁青弹腿、花轿徐熟等等等等30多个非遗项目进行同台表演。有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 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海淀区文化馆北馆举办的就是室内乐琥珀四重奏。这个琥珀四重奏啊，曾经多次创造了中国室内乐的历史，他们是第一组获得国际职业室内乐比赛金奖的中国弦乐四重奏，也是中国第一组公派留学的弦乐四重奏，第一组考入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并以满分毕业的中国弦乐四重奏等等等等，艺术水平非常的高。还有我们的非遗美术馆的就是举办的向共和国献礼风范全国艺术大展活动，然后展出了200余幅中国书写化学理事倾心之作，非常值得观看。还有我们在非遗展示中心北馆举办的国粹非遗展演以及非遗的互动体验，还有以我和非遗以及身边的传统技艺为主题的2场，也希望我们的节日活动为您能够带来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继续看和公园相关的文化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进行中。戏曲周安排了戏曲花车巡游表演、戏曲科幻秀、戏曲艺术会、京剧票友大赛、园博传统音乐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戏曲周首次增设戏曲科幻秀《梦回牡丹亭》，利用全息成像、智能人机互动等手段，打造动态沉浸式视觉观赏秀。戏曲花车巡游将于每天上下午在园博园内进行常态表演。北京园博园在官网每天投放一定数量的免费预约票，游客预约后可以凭验证码在门区售票处换领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特制纪念票入园，其他观众则需要买票。再来看看游乐园，石景山游乐园在这个国庆举办盛世迎国庆，欢乐在金秋为主题的国庆活动，特别开设夜场摩天轮，游客举家同乘，在缓缓移动中感受城市璀璨灯光与天上明月的交织，享受花好月圆合家团聚的温馨。北京欢乐谷在这个11有国际魔术节，魔术节以魔幻盛宴、国庆狂欢为口号，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及中国的魔幻大咖齐聚，同时还将魔术与音乐主题晚会相结合，准备了自然与玄奇、欢乐与魔幻、超嗨超好玩的大型魔术节综艺晚会，星光璀璨魔幻夜，更有亲子 IP 戏剧节，多场欢乐 IP 儿童剧目，10:30在北京华侨城大剧院轮番上映，感兴趣的大小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今年的国庆，北京世界公园不仅布置了各国精美园艺和静态景观，还推出系列各国民俗风情歌舞荟萃，游客将享受零距离欣赏外国歌舞演出和城市中露天开放的游览中心的体验。中华民族园也很适合国庆假期逛一逛，中华民族园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民俗风情、歌舞表演、工艺制作以及民族美食为一体，北园内有民族村寨16个，建有国内最大的铸铁望以及仿真的热带溶林、水中溶洞、土林、盘龙瀑布、阿里山神木、苍原岩画等，村寨内亭楼屋寨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按照少数民族的风格真实再现出各个民族的文化遗存，游人在参观民族村寨同时还可以欣赏和参与各民族歌舞、节庆、生产竞技和技艺等表演活动，国庆期间会格外热闹。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继续关注北京有哪些好玩的。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拥有古树名木40000余株，是古都北京的见证。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开展了寻找北京最美10大树王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方式进行，目前专家们已经推选出了32棵作为候选的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参与投票的时间截止到10月8号24点，最后将有10棵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10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它们固守在哪些古迹？ 述说着怎样的传奇生活。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为您逐一讲述这些古树背后的故事，不妨趁着十一的秋色去探寻它们的风采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海公园著名的油松遮阴猴。 北海公园呢有一棵油松，它叫遮阴猴。遮阴猴呢它是这样，它大概树龄是800年，它是生长在咱们北海公园有一个团城，团城的这个晨光殿的东侧。它呢也是因为是属于这个乾隆皇帝给封的侯，有封过帝王的，有封过这个将军的，也有这个封的这个叫泰山有个树叫五大福松。然后这一棵呢是目前啊咱们听说皇帝封侯的也是唯一的一棵叫遮阴猴。这是有这么一个传说的故事啊，说是也是相传在乾隆皇帝清乾隆年间，有一年夏天呢天气特别炎热，然后乾隆皇帝呢就到团城来游玩，突然呢他觉得有一股这个清风啊扑面而来，乾隆皇帝他就感觉特别凉爽啊，觉得他好像一下呢就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热了， 嗯， 也特别高兴啊。他就呢想到当时呢秦始皇呢游泰山的时候，在避雨的时候呢封了一棵五大福松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油封为这个遮阴猴，而且给这个树呢就是专门安排啊有人来专门来守卫这几个树。通过这么皇帝这么一御封呢，应该说就他当时呢这对这个树来说啊可能也改变了命运啊，然后也成为咱们北京市这么40000多棵古树里边啊从京城来说是很有名的这个名松之一吧。北海公园呢它还有两棵树比较有名，这里边呢有一棵呢叫白袍将军。白袍将军呢它也是乾隆皇帝给封的，也是封的将军，是一棵白皮松，树龄呢也大概有800年左右。乾隆皇帝封了以后呢每年皇宫啊都要拿一定数量的钱来保护这个树，就也能看出这个树的很重要这么一个啊。咱们北海公园呢其实还有一个树也是属于咱们北京的这国槐之最，因为北京市树是两种嘛，一种是侧柏，一种是国槐，它那棵呢叫唐槐，唐槐大概有1200年左右。这个树呢也跟乾隆皇帝有关，因为乾隆皇帝当时也很喜欢呢这个北海这个唐槐，然后呢他呢专门给这个北海公园这唐槐呢写过好几首诗，然后而且专门盖了一个叫科亭，古科亭，专门来保护这个国槐。这个国槐呢目前呢也入选了咱们这个32棵推荐的树之一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把所有的春天。 好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国庆节后机动车限行尾号将要启动轮换，10月8号起周一限行2和7，大家要提前安排好节后的出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的系列节目中，将为您邀请到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威山，畅谈他6次高考的经历和他用雕塑讲述中国故事的情怀，欢迎您到时收听。在文化资讯部分，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北京各区在今年11假期为您准备的精彩活动，同时还会继续带来参加这次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评选最美古树背后的故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